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1931年9月18号，日军制造了柳条湖事件，918事变爆发。在此之后，张学良下令东北军放弃锦州，搬到关内，东三省沦陷。 在918事变中，日本关东军以极小的代价轻松谋取三倍于日本本土面积的领土。不过，也正是由于付出的代价太小，得到的好处太大，从而引起了美英法的不满。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三国决定给日本施压。但是，中国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决心将其变成自己将来与美英苏一争雌雄的霸业基地，自然不可能放手。面对列强的压力，日本想了一个绝招，声东击西，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的进行。可是，找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转移注意力呢？答案就是再打一仗。日本是岛国，优先发展海军及相关工业。此时，三菱造船厂已具备自行生产航母的能力，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更是位居世界前三。因此，眼见陆军在918事变中立下如此大功，日本海军岂甘落后啊？在日本海军的压力下，日本军部决定让海军出马，再打一仗，拿下上海。日本人选择进攻上海，自然是有原因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儿摆摊设点，虽有万国租界一说。要想吸引眼球，转移注意力，没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合适了。再者，上海不但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国际通商港口，也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中心。 这给前赴后继的抗日组织提供了最佳的攻击目标，上海的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的生意。简而言之，发生在上海的以抵制日货为主体的抗日运动阻碍了日本人赚钱。跟往常一样，开战之前，日本人又搞了一个事件。倭寇呢，还就喜欢搞这一套。918之前就弄了好几个事件。其实，强盗抢劫还需要理由吗？要么说倭寇实在是太虚伪了。1932年1月18日，位于上海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几个日本和尚和一群中国工人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死了一个日本和尚。接下来，日本人对外宣扬，这个和尚是被中国工人殴打致死。这当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了。打死日本和尚的人是日本人自己雇佣的，而直接策划和实施此事的就是中国籍日本特务川岛芳子，还有他的老板之一板垣征四郎。那接下来就是老套路了，日本侨民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政府见状义愤填膺，下令海军出马保护侨民。1932年1月下旬，以能登旅号航空母舰为主力的日本舰队驶入黄浦江。开战前，日本人照例对国民政府喷了一大通的废话，提了一堆过分的要求，诸如什么中国必须在1月29日之前乖乖的道歉赔偿成凶，解散反日组织，撤掉驻防上海的军队此类。如果不按要求照做，那就开打。孙科上台前猛烈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自己上任后本来想来点强硬的对日宣战，却基本上一事无成。而且国民政府的财政空虚，军阀的各自为政，让孙科是头疼不已。更惨的是，没过几天，日本海军又打上门来了。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丧失了信心。那既然如此，我就下台好了。你们呀，谁有能耐，谁就来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一个主战派，在918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且宣称如果自己主政国民政府，绝不以尺土寸地受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真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来。汪精卫这才有点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呀。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也就是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南京和上海的陈明书将其麾下的第19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16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19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他的战斗力是无法跟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嘛？原来陈明书的手下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19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19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就计划把19路军调离上海。 汪精卫想得很美好啊，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把部队撤走，你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呀？但是这个理由呢，就像海绵里的水，你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那是铁了心要打劫中国的呀。到了28日晚11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辨的时间，如果再给时间，19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太麻烦了。28日晚上11点30分，日军向19路军156旅发起进攻。前面咱们说过，19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19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156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16团移交防务，可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16团只是武警部队，但是也毫不畏惧，立刻加入战斗。128淞沪抗战爆发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得下令19路军反击。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都为一触即溃，等到918那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的叫嚣，四个小时占领上海。可是当日本人以骄狂的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自己相差的不远，战斗意志犹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19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来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19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那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呢。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本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所以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交战首日，日军伤亡800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大约8万人。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再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了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这一挂就是16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于他的一个称呼。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呢， 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禁卫部队抽出来参战。这儿说的禁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87师、第88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30000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30000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大家请注意，这个张治中并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那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对于128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进攻。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是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余继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平。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 C-2 与苏联闹翻之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来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3-4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1秒1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啊？第五军的炮虽然有几门，但是不多，更遑论其他呀。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但是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面对20000余日军精锐的攻击，88师师长余继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3天3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余继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 就牺牲了九个。但是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因为他们为87师第161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88师绝处逢生。关键时刻，19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击的最佳时机。三面夹攻之下，日军战线大乱，在丢下了3000多具尸体之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外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呢，大伙儿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呢，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跟城管差不多。但是在宋子文手中，他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宋的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3万人的美式军团呢。那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且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记录。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庚，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呢没啥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跟他很有关系。王庚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这个人呢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红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王庚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他告诉了日本人，也告诉了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站着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1932年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协定的内容是什么呢？汪精卫这次又为何被称为卖国贼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